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236集，舅舅更重要。两人离开了茶楼之后，直奔北城门。这会儿，北城门口很热闹，进进出出的人也多。城楼上下总共16个士兵，如今并非战时，城门官也不是站在门楼上眺望烽火台的，更多的是检查进出人员和货物。几个门官拿着一叠黄榜，站在门口一个个给出入的行人相面，倒是也不拦阻，遇到有些像通缉犯的就上去拿黄榜比对一下，对方能证明不是就也放行了。货物走另外一排，也十来个兵将检查，大概只是看看有没有些脏银或者禁止的东西，例如超过多少量的火油、硫磺或者逍遥散、忘忧散之类的东西。展昭找到了今天这一对守城官兵的首领，上前搭话。那城门官叫卫星，一见来的是展昭，赶紧过来了。可听了展昭的询问后，卫星也纳闷了。 没有啊。 没有封城？ 没啊，城北门打从皇上登基之后就没封过，又不打仗封门干嘛？封门还要把吊桥收起来，这多大阵仗啊。 没有封门？齐立地外岔道口的官兵也不是你们的人？ 闻所未闻。 却没有人拦阻吗？我就说最近怎么早上那些买卖生意人都不进来了，感情拦回去了。 谁这么大胆做这种事儿？ 卫星说着就要带人去看，不过被展昭阻止了，让他保守秘密，切莫声张。卫星明白过来了，展昭可能是想明天一早去亲自看一眼，不想他打草惊蛇，于是嘱咐身边也同样听到了的手下不可外传。展昭和白玉堂随即回开封府，向包拯说明了情况。包大人似乎是一大早就遇到了什么不开心的事情，脸那个黑呀，一听到还有人擅封了城门，气得拍桌， 简直无法无天。 展昭从包拯房里出来，就问门口路过的王朝马汉： 大人怎么了？这么大火气啊。 皇上本来今日宣召方霸父子入宫的，但是方霸父子没见人，说是昨晚上带兵马离开了。 已经走了？ 反正城门口没人了。九王爷今早就接到信了，这不带着人去看了吗？方霸真牛啊，这回不是抗旨，而是直接无视皇上，走了连招呼都不打一个。 赵真这么能忍，忍耐过头就看着懦弱了。 王朝点点头，看来众人都有这种想法，觉得赵真一再迁就方霸有些过于忍让，会让人怀疑他优柔寡断。 皇上的确是想息事宁人的。 这时外头公孙带着小四子和萧良两个小跟屁虫走了进来，手里捧着几卷卷宗。 我之前也问了赵普，赵普说以开封的地形，周边人口那么密集，万一打起来，就算能轻而易举灭了方霸，也难免会引起其他伤亡。再说方霸那十万兵马也都是汉人，自己人打自己人是最愚蠢的做法，所以打是下下策，忍着不打是中策，不打还能皆大欢喜就是上上策。可惜皆大欢喜估计不可能了，于是宁可选中策，实在没招了也要将下下策的伤亡降到最低。 众人都点了点头，赵真的确适合做皇帝，就算不能当征讨一方的霸主，但起码是个为民着想的仁德皇帝。你说他没脾气或者说他懦弱吧，倒也不是，他也会发脾气，但关键是能忍住了，将自己的性格收敛起来，做皇帝应该做的事儿。这可的确比赵普强多了， 这事儿如果换了赵普，方爸刚来的时候他就提刀出去砍了这老头了，虽然一时是爽了，但难免落下个包庇亲属残害忠良的名声。赵真这样忍，百姓看在眼里，都会觉得方爸放肆无礼，就算日后真要收了那老头，也会从残害忠良变成杀之后快。正说话间，就见外头红九娘提着个食盒跑进来。 昭昭，快去看看呀，外头打架了。 展昭嘴角抽了抽，他是官差，有人打架就意味着他要去劝架，他红姨还真是唯恐天下不乱。 怎么又打起来了？方爸不是走了吗？谁和谁打起来了？ 不知道是个什么人，不过功夫不错，和欧阳少征打呢，公主他们都去看了。对了，玉堂，你师父也跟人打起来了。 这可新鲜了，我师父和谁打起来了？哪个活腻了不要命去招惹他呀？ 尊尊和谁打架？厉害吗？ 小四子一直想一睹天尊的风采，赶紧问，萧良也凑了上来。 就那个死而复生的黄石海。 黄石海 可热闹呢，赶紧去看。 红九娘放下食盒就跑了，白玉堂拿着刀和展昭跑出去了，小四子撒腿就追，公孙抓住他后脖领子将人提起来。 哎，你去哪边？ 我去看尊尊。 哼，你不是最喜欢九九了吗？怎么不去看欧阳少征打架，去看天尊打架呀？ 这个嘛。 小四子扬起脸，公孙放下卷宗，抓住他手带他出门。 先去看赵普那边，再去看天尊那边，说不定还在一起打呢，更省心。 小四子仰着脸看公孙，笑眯眯的。 原来看九九比看尊尊重要的，起码在爹爹心目中是哦。嘿，不晓得九九知道后会不会开心一点。 见众人都走了，萧良原地直转，左右为难，是去看天尊还是跟着小四子。挣扎几圈后，萧良还是很没志气地跟着小四子一起去了。没办法，比武常有，他的锦儿就一个呀。展昭跟着白玉堂三窜两蹦上了最高的一座小楼，远处看到赵普军营附近的一块空地上两军正交战，而更远一些的地方，一棵高树上，殷侯背着手站在树顶，就见他黑色的纱织外袍正随着微风起伏，发丝在风中扬起的律动不太规律，可见四周围内劲乱窜。 黄石海死了100多年了吧？ 白玉堂一晃就过去了，展昭站在后边感慨了一下。 如影随形还蛮快的嘛。 林业火不知道从哪儿窜出来的，落到展昭旁边。 什么情况？ 黄石海活过来了，正跟天尊交手。 展昭说着一伸手指向远处。林业火顺势望过去，就见原本空无一物的天空中突然出现了两个人影，天尊一闪身避开了一个黄衣道士砍过来的一刀。 祸魂刀？真的是黄石海？ 林业火话没说完，就见那黄衣道士跃上半空，一刀扫向天尊，只是天尊这次倒是没有避让，而是伸手摸下巴。同时就见白玉堂突然出现在了两人当中，抽刀出鞘，双刀撞着巨响，展昭和林业火就一皱眉，一股劲力像涟漪一样一圈圈往外直溢。 哇，白玉堂的内力怎么又高了？跟你打的时候没用全力吧？ 林业火眯眼瞅着展昭，展昭望天，摆明了偏帮白玉堂。林月火突然想起了，自己貌似还要跟白玉堂抢猫，什么时候忘记了来着？也对，展昭忙得都不见人，见了人也是跟白玉堂在一起。这会儿也不是说笑的时候，白玉堂刀势多变，打得黄石海直退。天尊落在阴侯对角处一棵树顶，摸着下巴点头，似乎很满意白玉堂的表现。 黄石海虽然死了多年，但死前那也是武林至尊，武功奇高，特别是一口破魂刀名动天下，高手相遇自然是杀了个天昏地暗。于是天上是白玉堂和黄石海打得如蛟龙入海，忽隐忽现的，不是高手根本看不清楚他俩是怎么回事，而下边的战场打得也是天翻地覆。此时赵普等人都在军帐外骑在马上，看着战场上的情况，对面一小支人马五员大将，身后骑兵只500左右，雁翅行排开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